预定，送货到家才是您做决定的时间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缀先贤之遗志，寄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借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，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。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，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，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。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，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，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。咨询电话4009608378，4009608378。 缀先贤之遗志，解民间之秘方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。连续这几天来呢，郭老师都在给咱们讲的是脾胃健康的养护方法，从胃胀、胃酸、胃痛等胃病，到大便溏稀、消化不良等肠病，再讲到脾胃虚弱跟心脑血管、糖尿病之间的关系，还讲了维护脾胃健康的方法，对吧？我来总结一下，郭老师虽然没有明说啊，但是他总的来说，他是把脾胃不和的问题总结了3个层次，并相应的给出了3个方子。最轻的咱们可以去药店抓一点焦三仙，中度的呢可以用早餐，严重的话就要用荣起参枣。哎，焦三仙你可以当茶喝，那么荣起参枣就属于药了。哎，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啊，在郭老师的指导下选择最佳方案。当然了，不管是哪一种方案，您同时补充一下酵素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。好了，闲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请大家记好咱们的热线电话 400-960-8378 400-960-8378 400-960-8378。下面就请出郭老师，看看他今天给咱们讲点什么。 好的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延续这个脾胃的问题啊，给大家呢聊聊便秘。但是呢在说便秘之前呢，我要先来说一下这么一个问题。也就是呢昨天呢在电话当中啊，一位听众朋友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他这么说的，他说啊，郭老师呀，听您的讲座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，您讲的中医理论和各种方子啊，我也很信服。您不像有些人似的整天是胡说八道，一个药呢什么病都治，您呢给我们提供很多针对性的方子，看得出来您是真治病的大夫。下面呢咱们就说说便秘吧。以前曾经提到过，从中医来说，便秘的主要原因呢是肾气不足，因为肾司二便，对吧？大便和小便呢都要往下走，那都是肾气推动的，肾气不足呢它就下不来。但是呢肾气不足导致的问题呢有很多种，对吧？你看体力衰退它也是肾虚，耳聋耳鸣它也是肾虚，记忆力减退、肺病、哮喘，甚至高血压、糖尿病也都肾虚。为什么同样是肾虚表现又不一样呢？是因为啊，每个人的经络堵塞的地方以及堵塞的个程度它都不一样。除了肾虚之外呢还有别的问题， 那么便秘的人呢，除了肾虚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大肠湿热。对了，大肠里面呢有湿热之毒，这儿堵着呢，所以大便呢它下不来。所以要想解决便秘呢，首先您得呢把这大肠的湿热之毒给它呢卸下来。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啊很容易。咱们都知道中药里面呢有很多泻药的啊，带黄啊，番泻叶呀，巴豆呀，更厉害的呢还有芒硝啊等等的。有这个功能的药呢很多，但是呢为什么中医大夫轻易是不建议人来吃这种药？因为凡是泻药呢必定是大寒，就是特别寒凉。咱们刚才在强调啊，便秘的根本原因是肾虚，对吧？肾虚呢是因为什么呢？不就是因为你体质寒凉吗？你本来你就寒凉，再吃些个寒性的药物，那还有个好吗？所以呢告诫大家呢，便秘千万不要呢轻易吃泻药啊！别说是你自己不能乱吃，即便是医生给你开的，你呢也要打个问号，是不是我能吃啊？尤其不能长时间的吃，这长时间吃的结果呢只能是越吃越虚，越吃呢便秘它越严重，而最后的结果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呢要想呢有一个长久顺畅的正常大便，首先要补肾。咱们扶正祛邪一加一呢，补肾健脾的荣气参枣方那就是第一位的必须要用的。但是便秘呢光靠补肾是不能解决的啊，它太慢了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引起便秘更严重。为什么？补肾的药啊它都是热药，你大肠里面呢本来就有湿热之毒啊，你吃了热药进去了，短时间的加重呢那也是有可能的。讲到这儿呢咱们详细一点啊，你看我刚才说的话也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。一个便秘的人大肠有热，吃凉药效果快，但是他整体上的体质可是寒凉的肾虚，所以呢不能吃凉药。这吃热药呢来补肾呢，它确实能从根本上呢给你治好这个毛病，但是短时间内效果又不行，甚至还会加重症状，还会加重这个便秘。你听起来呢是不是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？这到底我呢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咱们就要用到扶正祛邪一加一，用一副凉药呢来清除大肠的热毒，同时必须呢用一副热药呢来补肾气。在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可以呢以凉药为主，以热药为辅。凉药改善症状它快呀，吃了它就拉，马上人就舒服了，三两天最多也就是五六天你就能顺畅的大便出来了，哎，这就是驱邪的效果。但是要注意啊，这时候一定不能忘了呢要吃点扶正的热药，就是荣气参枣方了。哪怕呢你一天用上一包用三分之一的量你也得用，最起码呢保护你的脾肾呢不受这个凉药的伤害。所以便秘的扶正驱邪一加一疗法呢，咱们就是荣气参枣方来扶正，加上呢桑葚青通方呢来驱邪。在你服用的头一个月呢每天荣气参枣方呢先用上一袋，桑葚青通方呢也是一天一袋，只需要三天，三天你的大便呢就能比以前呢通畅一些，就能见到效果了。如果呢三天还见不到效果，那你就把桑葚青通方呢再加上一袋一天呢变成两袋，就没有不见效的了。这样的用量呢维持一个月以后呢，荣气参枣方呢就可以增加到一天两袋了，再过上一个月荣气方呢增加到三袋，而这个青通方呢就改为呢每天一袋了，再服用两个月，这前后加起来一共四个月的时间以后呢，你就不会再发生便秘，这肾气呢也补起来了，大肠的热毒呢也清除了，那还怎么便秘呀？不可能了，对吧？说到这儿呢， 咱们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便秘的危害。我管它叫什么万毒之源。咱们每天身体里面呢都会产生一些毒素，哎，有外源的是吧，有内源的是吧。什么叫外源性毒素呢？从体外进来的，有吃进去的，有喝进去的，还有呼吸进来的。比方说有人特别爱吃肉啊，鱼生火肉生痰，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呢，运化能力不好，吃进来的很多营养物质呢就不能变成正常的气血，而是呢会变成痰湿毒素。咱们经常看到呢，很多人啥都不敢吃，人参不敢吃，吃了就上火，阿胶不敢吃要上火，枸杞不敢吃，甚至辣椒姜蒜这些都不敢吃要上火。为什么？就是这里面的营养呢你吸收不了，在体内呢变成了湿毒。有人说呀，我饮食很均衡，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，这方面的毛病没有，那您呢能避免环境中的毒素吗？水污染呀，咱们喝的自来水对吧，里面氯的残留，管道里面的二次污染，这您能避免吗？咱们吃的食物里面什么膨大剂呀，催俗剂呀，农药化肥呀，这都是毒素，只要您吃饭喝水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。还有呢，呼吸，你看现在街上跑的这么多车，空气中的铅呀、苯呐、PM2.5 呀，是不是跟着呼吸呢就能进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是吧？除了这些内源性的毒素之外呢，还有自身产生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垃圾。细胞这就跟人一样的，它要吃饭的，它还要排泄。细胞的饭呢就是各种营养，什么蛋白质呀、脂肪呀、维生素、矿物质什么的，咱们中医就叫它气血，对吧？这是细胞要吃的东西，它吃了以后呢它还得拉呀，产生的那些个代谢垃圾都排放到哪儿了？到血里头了。哎，前几天咱们讲血液垃圾、垃圾堆积以及呢沉淀形成的斑块血栓，对吧？这些垃圾怎么来的？有一大部分呢可以说细胞排泄出来的。咱们身体里面这么多毒素怎么排出来？人体最主要的排泄渠道有三个，一个是大便，第二小便，第三是出汗。其中大便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排毒渠道了。科学家分析啊，正常人的大便里头含有100多种啊这个对人体都有害的物质，有病的人呢那就更多了。这些毒素本来呢都应该是随着大便排出体外的，结果您这便秘，您不是天天大便，这些毒素呢就在肠子里呢被反复的吸收，再次回到血里边，再次污染咱们的血液，对吧？那你血液垃圾是不是就更多了？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是不是就高了？这绝对不是讲大道理啊。我见过很多人治好了便秘之后，哎，他的高血压竟然不治自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体分解垃圾的能力他并不弱，仅仅就是因为便秘毒素他排不出去，才会造成血液垃圾太多，进一步呢形成了高血压。那您说说，这种人要是靠吃降压药的话能把血压治好吗？吃100年啊还治不好，但是便秘的问题这一解决，高血压顺带着自己他就好了。这些个毒素呢还不仅仅是危害血液这么简单，身体里有了毒素它还是要努力给你往外排呀，要送到肝脏要去解毒，然后呢送到肾脏通过小便的往外排。那这样呢你的肝脏、肾脏、淋巴等等的啊这些器官负担它就加重了，而且你这些被污染了血液流到哪儿哪儿就受累，哪儿就受害。到了心脏它损伤了咱们的心肌，造成呢心肌的无力，流到了大脑影响脑部的供血供氧，造成了脑萎缩、老年痴呆，到了肝脏造成了脂肪肝、肝硬化，到了皮肤表面形成什么老年斑、黄褐斑。 咱们在生活中呢会看到便秘的人呢普遍这个脸色都不好，印堂发暗，一副倒霉相。为什么？无非就是毒素积累的太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有了这个桑葚青铜方，它改善便秘呢就特别快。一般来说呢，一个星期之内都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改善，大便呢不那么费劲了，能顺利的拉下来，而且呢也不那么硬了。前些日子呢，我的一个病人20多年的老便秘了，这7-8天呢，这拉一次对他来说那都是短的，经常是10天他都不大便。好容易有了便秘以后呢，这到厕所那个费劲呀，经常要蹲上40-50分钟，甚至都上1个小时了。拉出来那个大便呢，它不是一条一条的，是一粒儿一粒儿的，跟这个羊粪蛋似的。当然它比羊粪蛋呢要大啊，特别硬，这掉在马桶里呢当当的作响。就这么严重的老便秘呢，用了桑葚青铜方以后呢，第3天人家就上了厕所，第5天呢又上厕所了。这时候呢虽然呢还是挺费劲的，但是变成一条了，不是羊粪蛋了。而且这次上厕所呢只用了10来分钟，1个月以后呢大便完全给正常了，1天1次香蕉便。前面呢我赠送给大家的那本书叫《慢病茶疗16方》，这个书里头呢也有这个桑葚青铜方的详细介绍，用什么材料都用多少写的是明明白白的。关于这个代金券呀，咱们呢有个变动，是个好的变动，我说一下啊。也是因为呢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反应，说呀，我前些日子呢没有领书，也呢没有代金券，但是我现在呢想用这个早餐壶了，别人呢都优惠，我没有啊，我心里呢我很不舒服。这种情况呢可能还有不少啊，所以老师我呢跟厂家就沟通了一下，代金券咱们不管有还是没有吧，就这2天订购的朋友呢，咱们统一呢都可以减掉这59块钱，早餐壶呢减118，不管您呢有没有代金券都是这样。另外呢我再提醒大家一下，虽然它不像代黄啊或者番泻叶那么霸道，不像他们似的毒性那么大，但是它仍然呢是寒凉性质的，最好呢不要单独服用，一定呢要和荣杞参枣。前面我就说了，哪怕您一天呢这么小的量呢，当然很难受到一个补气强身的效果，但是呢最起码可以保护你的身体呢不受这个寒凉药物的伤害。关于呢脾胃的问题啊，咱们已经连续讲了6-7天了吧，基本上呢跟它有关的毛病呢咱们也都说到了是吧，以后呢我就这样一个病一个病的讲过去啊，明天咱们就开始讲讲了心脑血管病。脾胃这一部分呢暂时呢我就告一个段落，您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，随时打个电话来问。我们这个讲座呢我是力争把它呢做得有知识性，有趣味性，有实用性，光讲得明明白白，讲得热热闹闹也没用对吧，关键呢还是要给大伙儿呢解决问题。以后呢每讲到一个病，我都会针对性的呢给出治疗或者食疗调理的方案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解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，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，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，以至于

所以老师我呢跟厂家就沟通了一下，代金券咱们不管有还是没有吧，就这两天订购的朋友呢，咱们统一呢都可以减掉这59块钱，早餐壶呢减118，不管您呢有没有代金券都是这样。 好的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努力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将怒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努力